程有你支撑。 雷过风光不会显好，心情爽朗随风飘， 一腔热血在燃烧，健而又志重就笑， 在水上这踮起跳，仰视前方画出自豪， 腾空一跃多么骄傲，雄鹰展翅。